Hello， 欢迎来到九九 TV 苗知识，我是 Joy。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在2013年加拿大籍华人兰可儿在美国洛杉矶身亡事件吧。当时这件事引发了很多的说法与争论，因为事件过于离奇，所以还出现了很多都市传说。一宗离奇的命案，一段诡异的录像，一间老旧的旅馆，留下了无数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再重新看看兰可儿的事件吧。2013年，21岁的香港裔加拿大籍学生兰可儿在洛杉矶市区的 Cecil Hotel 离奇失踪。最近这起悬案成为网络媒体 Netflix 热映纪录片的主题。兰可儿生前留下来的最后身影是一段 Cecil Hotel 电梯内的监视录像。洛杉矶警察在办案过程中公布了录像，在网络引发了热议。电梯间的录像显示，兰可儿似乎在与一个镜头外的人说话，他举止怪异，一下子走进电梯，一下子又跳出来，双手比划着手势，似乎还试图躲在电梯的一角。而且两分钟左右的录像，电梯的门始终维持开启的状态。在兰可儿失踪19天之后，酒店员工在顶楼的水塔里发现了她的尸体。有些人说那段影片中有超自然灵异现象。直到今天，关于兰可儿的失踪与死亡，还是有各种奇怪的阴谋论。这也是使导演贝林格拍摄这部纪录片系列的原因之一。综合整理了各种说法，大致可以分为灵异说、谋杀说、阴谋说与精神说四种讲法。由于兰可儿当年入住的酒店本身也是劣迹斑斑，这家酒店自从1927年开业以来就发生过很多宗命案。酒店经理在纪录片中透露，自己在酒店工作10年期间，大约有80人在酒店内死亡。而兰可儿事件曝光后，大批民众侦探前往酒店进行调查。网民指兰可儿案件的经过跟经典鬼片《雨夜闪灵》的情节有很多共同点。Dark Water 其实是2002年上映的日本恐怖片《鬼水怪谈》的美国版，而这个命案跟电影情节相似。电影里讲述一位单亲的妈妈为了顺利争取监护权，开始找寻与女儿展开新生活的住所，却意外搬进了鬼屋。一连串怪事开始发生，天花板漏水，水龙头流出黑色的水，原来这一切都跟鬼魂生前在水箱溺毙有关。最恐怖的是，在电影中的小女孩取名 Cecilia， 而兰可儿遇害的酒店名就是 Cecil 酒店。兰可儿在升降机录像片段身穿红色外套与黑色裙，竟然跟电影中水箱溺毙的小女孩身穿的衣服不谋而合。另外，电影中有多个升降机的镜头跟兰可儿的升降机录像的画面都非常相似，甚至兰可儿的动作与行为都跟电影几乎一样。尤其是那些看完升降机录像的人更加认定灵异说的真实性。兰可儿进入电梯后就把电梯里的中间一排按钮按下，但其中14楼的按钮没有亮，说明他当时正身处14楼，距离天台的15楼只有1楼之差。而这时电梯门竟然迟迟不关，当时他一直在升降机内往外看，而他的手部动作也很怪异，看他在 CCTV 里的表现的确不太正常，有种撞邪的感觉。不过在纪录片中也解释了，酒店的电梯按下的楼层越多就会延迟关门。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当他转身之后，右边的脚有移动，而左边并没有移动，这也是很多坚信灵异说的朋友提出的证据之一。更巧的是，韩国有一种电梯游戏可以去到另一个世界，与兰可儿的状态似乎也很相近。韩国的电梯游戏的玩法是先找有电梯并且超过10层的建筑物，而且要确保试验途中没有其他人。首先在1楼乘坐电梯，按下4楼后静待电梯门关上，到了4楼后再按下2楼，然后等电梯门关上，到达2楼后再按下6楼，然后再依照2、10、5的次序重复步骤后，会在5楼看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乘电梯后会按下1楼，试验成功的话，电梯会向上到10楼。如果想停止的话，随便按下某个楼层即可。但是当到达10楼时，你已经成功到达了除了你之外没有任何人的世界。根据兰可儿的各种怪异行为，也让很多人认为她可能是遇害的。有可能她在电梯内的怪异举动，像是在躲避什么，或者正在躲开凶手。因为警方验尸后已经排除她有吸食毒品，而且她尸体被发现时是全裸的，所以也不排除被谋杀的可能。Cecil Hotel 曾经是洛杉矶最豪华的酒店之一，但好景不长，开张没多久就遇上大萧条，很多人都消费不起，导致只能降价，服务也越来越差。 加上酒店频频发生命案，酒店变成当地恶名昭彰的地方。兰可儿之所以会住这个酒店，就是因为价格便宜，$85就可以住一晚，这可是洛杉矶的市中心哦。不过这里同时也是罪恶之地，到处都是露宿者搭着帐篷、吸毒者、暴力犯罪。由于市政府要求酒店开放部分房间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长租，所以酒店内有人住了20-30年，十分复杂，还经常会发生有人在电梯里被打劫，如果不愿意交出财物会被人带到顶楼扔下去等等。而最关键的证据就是第一位访问的警察说，发现兰可儿尸体的水箱当时盖子是关上的，如果他是自杀，怎么可能自己关上水箱的盖子呢？另外，上去天台有两条路，第一是走在大楼外的爬梯，另一种是从楼梯上去，而且楼梯那里有警报，但是警报没有响过，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被人带上天台的。原本天台水箱的盖子是谋杀术的关键，但是纪录片又采访了当时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清洁员，他清楚记得当时水箱的盖子是开的。那么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呢？虽然兰可儿尸体是赤裸的，但是经过法医的检查并没有挣扎反抗的痕迹，也没有遭到性侵，但难道是他自愿走上天台的吗？由于这个案件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包括之前说的警察与清洁工的口供都不同，法医曾经改过验尸报告，还有我们看到的 CCTV 也是经过删减的。而警方的解释说，删减了一些无关电梯门的开关部分，影片之所以慢放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他的样子，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公开原片呢？这一直叫人不解。最重要的是，在兰可儿住的房间中发现了一盒药剂，药剂的名字叫做 Lan Elancer，与兰可儿的英文名 Elancer Lan 一样，十分巧合，这让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阴谋，兰可儿可能是为政府做秘密实验的人，所以口供才会有矛盾， CCTV 被删减，法医才会更改报告。不过纪录片采访了那位法医，法医表示他也是人，真的只是填错了而已。这个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一种说法，也是纪录片给出的答案。由于兰可儿有习惯写博客，在他的博客里曾多次出现轻生的想法，而且根据资料显示，他在加拿大读书期间一直有服用至少3-4种抗抑郁药物，但是在尸体报告中验出的成分非常少，相反在他的行李中找到了大量的抗抑郁药物。检查人员发现剩下的药比应该服用的量要多很多，证明他已经很久没有服用药物了。而且纪录片还访问了一些人，证明了兰可儿入住了4天，前3天是与其他女生住在同一个共用的房间。与她同住的人投诉她说，她经常会在别人的床位贴纸条，而贴纸的内容是叫别人回家去、离开等等，所以酒店最后没办法，只好把兰可儿调到单人间。除此之外，兰可儿的朋友还收到过她寄来的明信片，不过明信片中的语言十分混乱，完全不知道她要表达什么。而且兰可儿还在看现场歌唱表演想冲上台被阻止，也曾在酒店大堂高呼洛杉矶已经疯狂，我也是一个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如果停止服用药物的话很有可能精神出现异常。其实上述这些对兰可儿的描述让我联想起我以前的一位同事，他就是这样的状态，经常会问我是不是有人骂他，而且是用他们家乡话骂他，但是当时整个公司没有人会说他的家乡话。有时候他会突然把公共的垃圾桶踢坏，说看见自己暗恋的女人有了别的男人，但其实他描述的女人根本不住在这个城市，只是曾经来过公司一次而已。所以我觉得兰可儿很可能是有精神上面的疾病。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